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英雄联盟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打火机与公主群》，作者 T 大，第四十六集。 李兰胆子小，怎么都不敢往外跑，每次都是李寻生拉硬拽才出去。城市的吸引力确实很大，李兰在战战兢兢之中也被外面的花花世界引诱。有一次李寻带她出去玩，她事先准备了很久，李兰问她什么都不说，等到了之后李兰才知道她是来带她看一场演唱会。李兰惊呆了，那是李寻妈妈经常给她听的磁带里的乐队。李兰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怎么都不敢进去，李寻连拉带拽硬给他塞进去。一整场演唱会他都像在梦境里一样，激昂的音乐敲击耳膜，似幻似真。他追问李寻哪来的钱，李寻说不用他管。演唱会结束，李兰在表演场地门口看到李寻跟一个男孩说话。男孩比李寻稍大，从衣着举止来看他跟他们完全不是一路人。说了几句话，男孩就坐着一辆小轿车离开，走前还不忘回头喊了一句： 考试时间你可别忘了。 之后李寻带他去会场旁边的小餐馆吃饭。在李兰还在回顾乐队在演唱会上的精彩表现时，李寻对他说： 再过不久我就要走了。 李兰以为他说的走就是像现在这样偶尔从那个家跑出来玩够了再偷偷回去，所以他点头同意。后来李兰才明白他说的走到底是指的什么。李兰想都没想就拒绝了，而且他拼死拉着李寻不让他干这种找死的事情。在他看来，家里虽然有不好的地方，但好歹能够遮风挡雨，能够稳妥的生活。李寻跟他聊了一次，他告诉他他之前在城里无意间认识了几个人，他在他们家里看到了很多新奇的东西。 你知道电脑吗？他们家有那种很薄很薄的电脑。 李寻说起新东西眼睛直发光。李兰本来就不熟悉这些，加上李寻因为兴奋语速很快，李兰更是什么都听不懂了。但他至少听懂了最后一句： 我也想要那个，但如果我留在这儿，我永远不可能有。 那是李寻第一次跟他讲他在想什么，还有他想要什么。李兰完全不能接受，他不知道他说那些东西是什么，他只知道他弟弟只是个十几岁的孩子，离开家根本活不下去。李寻试图跟他讲道理，李兰通通不接受，他没有李寻的口才好，叙述能力很差，不管李寻说什么他只能反复地说： 不行，反正不行。 最后李寻勃然大怒，他跟李兰大吵了一架。他的话很伤人，让他觉得很难受又气愤。李兰生了一场病，出乎他的意料，病中李寻一直陪在他身边。病中李兰梦到了李寻母亲离世时的场景，他梦到他最后的遗言。李兰舍不得李寻，他有时甚至觉得就算以后他有小孩了也不可能比爱他弟弟更多。他脑子不好，但不知为何他跟李寻相处的点点滴滴，他对他说的所有话他都记得一清二楚。可他也知道他也是他们中的一个。李兰病好之后偷了父亲买酒赌博的钱，让李寻连夜走掉别再回来。李寻离开前留给李兰一句话： 钱我将来会还给你的。 咖啡早就凉了，甚至服务员都已经轮过一次岗。朱韵在思考，他先想到任迪的话，他要攒钱还债。什么债？李兰在他身上花的那点钱 对现在的李雄来说根本不值一提，他说的债恐怕是人情债。朱韵看着坐在对面战战兢兢的李兰，这是一个典型被生活搓磨得毫无锐气的人。 其实一开始我就知道他肯定要走的。 李兰呢喃着， 他恨我们家，恨得要死。 朱韵不语，李兰低声说， 我从来没想过让他还我什么钱，可现在爸爸没了，妈妈也爬不起床，大哥得了病，医院说需要花很多钱，我家根本拿不出来，我妈逼着我跟他要钱，我真的没办法了。 李兰怔怔地低着头， 我家现在变成这样，一定都是报应。 朱韵凝视着这个消瘦的女人，她饱受岁月摧残，处处透着被生活压得喘不过气的疲惫感，甚至连痛苦都是迟钝且单调的。李兰擦了擦脸， 对不起，我乱七八糟讲这么多。 朱韵摇头，李兰小声说， 家那边没人愿意听这些。 也许他没有那么恨你。 朱韵忽然说， 你不认识他，不了解他。 朱韵心说，我觉得我还是了解那么一点点的。李寻很傲，有时几乎达到了偏执的程度，很多时候他都不会说出自己真实的想法。他不会被任何人威胁，没有人能强迫他做事。如果他真的恨，那无论李兰使出什么样的招数，也不可能从他这儿拿到钱。更何况他还每月开销那么大，养着一个注定赔钱的乐队。故事一讲完，好多事也都能解释通了。人心都需要慰藉。 谢谢你听我说这些。 李兰看起来也拿不出什么谢礼，左思右想，轻轻啊了一声。 我给你看看我弟吧。 嗯。朱韵本来还在进行伦理道德方面的深沉思考，一听李兰的话，差点蹦起来。李兰从布包里掏出一张塑封好的照片，看起来已经有些年头了，照片微微褪色。 这是家里唯一一张全家福，是有一年过年的时候照的，你看这个。 李兰想要指给朱韵看，可朱韵哪用他指，在李兰把照片拿出的一瞬间，她的目光自然而然有了落点。 这是你弟弟多大的时候？ 九岁。 朱韵深吸一口气，好可爱啊。儿时的李寻很瘦，但骨架好看，他小脸紧绷，对着镜头隐隐透着冷笑，那种桀骜不驯、目中无人的性格在这么小的时候就可见端倪了。朱韵眼睛都忘了眨，一直看着，一直看着，好像这样就能把他们认识的时间推前10年一样。照片里李寻孤孤单单，他离其他人都有些距离，只有李兰站在他身后。 你弟弟很喜欢你吧？ 朱韵说。李兰摇摇头， 他喜欢的是像他妈妈那样的女人。 朱韵看了李兰一眼，默不作声。又过了一会儿，快要门禁了，朱韵去前台结账，回来时李兰说， 我还能坐在这儿吗？ 朱韵一顿，然后说， 能啊。 临走前他又偷偷帮李兰买了份牛排套餐，嘱咐服务生说， 他要是问你就说是店庆赠送的。 离开咖啡厅，一路上朱韵都在回味着这段谈话，晃荡到基地，一推门看见高建红。朱韵这才惊醒，他好像给人家放鸽子了。朱韵连忙过去道歉， 对不起，我那边 没事儿。 高建宏收起桌上的书本。 我刚才跟吴梦星聊了一会儿，他好像对竞赛也挺有兴趣的，明天咱们再一起谈谈。 朱韵点头称好。高建宏起身， 那我先回去了。 李寻呢？ 刚才出去了，应该很快就回来吧。 高建宏离开后，基地只剩他一个。朱韵把门关上，来到李寻的座位，他把桌脚下那个中心体育场的袋子打开。不出所料，里面果然是演唱会的门票，时间刚好是这周末。他要带他去？就在这时，走廊传来走路的声音，朱韵将袋子放回原位。李寻回屋，看见朱韵在，挑挑眉， 还在这干什么？ 朱韵摇摇头， 没什么，我收拾一下东西马上就走了。 李寻坐到座位里，也不开机，冲着朱韵懒洋洋发问， 晚上去哪儿了？ 朱韵心里一跳，告诉自己要冷静， 有点事情出去了一下。 是吗？ 嗯。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